让热情澎湃，把心打开，世界就精彩。 迷路在这莫名其妙的现在，不放弃就可以再数个未来，别停下来， 让热情澎湃，把心打开，每一寸都精彩，要保护这精彩。北京时间早上05分，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那么也提醒司机朋友，那么今天的尾号限行是1和6。 1和6的朋友注意一下了。 哎， 还有就是一定要带好雨具出来啊。 对， 我觉得最近天气好像都有一点点时不时的来一点小雨的感觉。 比较多变。不过呢这雨水充足啊，让我们也感觉 凉爽了很多。 对，雨过之后总是会觉得很舒爽啊。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和各位聊的话题是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件有关毅力的事情，就是说长时间的坚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体验。 不要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长时间坚持过专注于一件事情。 我呀，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资格跟大家讨论这个 好好想一想，开动脑筋，总还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 一日三餐 像我30多年专注于中国美食，从来不曾改变过 还真是啊。你看学霸说出来就是不一样。 哎呀，其实我们都知道暗含的两个字就是 什么， 就是典型吃货。 懂了懂了。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欢迎各位随时参与。首先我们来说资讯。哎呀，今天的这个头条资讯真的很有意思啊。因为前这个应该说是感谢秋雨啊，一场秋雨一场寒，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了凉爽。想想之前的那些天的炎热的天气，有的时候也会替古人担忧，就想想说烈日炎炎的时候古人是怎么避暑的。 对，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没电扇的哈。 对呀，没有电的时代里边，我们的老祖宗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真的就有人告诉我们了。首先来说古人的避暑神器，第一种这个叫冰鉴，这个是我们国家冰库的历史啊，至少可以追溯已经有3000年以上了。那么当时呢周朝的时候，周王室为了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还专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来管理，叫冰政。冰就是这个冰水的冰，然后政呢就是这个行政的政。那么负责人也说了，这是当时有专门的伶人来负责管理。就专门来负责屯冰啊。 对，我就觉得这个你看负责人称为伶人，有没有觉得一看伶人就感觉 很冷？就他们的工作性质，对， 嗯， 都能够看出来。而且他们一般是从每年的冬天12月份开始，就开始要采取天然冰块，那么用冰鉴搬运储存，春天的时候就可以启用了，直到夏天用完，如此来循环。真有办法。不过这也是 科学的哈， 王室级的享受啊。 是。在清朝的冰鉴演变成了冰箱，当时是称为洋桶的，那个时候就是经常用于存放冷饮啦。就是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冰镇，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冰桶嘛。 除了没有除了没有电， 嗯， 真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对。 再 来看一下，除了神器再来看神器二啊，就是凉屋。来看看在唐代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供人们所消暑的凉屋，那采用水循环的方式呢推动扇轮去摇转，将水中的凉气 缓缓地送入到屋中，或者是利用机械将水送到屋顶，然后呢沿这个沿檐而下，就是沿这个屋檐流下来，那么就使凉气进入屋子了。 嗯， 哎，这个也是挺有想法的， 古人很聪明。 是啊， 再来说第三种神器，就是瓷枕了。这个我们倒是不陌生，经常在这古装剧中当中能够看到。这个瓷枕的枕面呢是一层釉，冰冰凉凉的，那么夏天呢枕在这个凉枕上，确实是睡起觉来相当的凉快。 对对对，再来看看呢，神器四就是竹席啦。那竹席呢，一般是以水竹、毛竹、油竹等竹子为原料的，并且呢是将这个竹皮，劈成丝，那么经过蒸煮、浸泡等工艺之后呢，用手以精微编织的方法而成的。 哎，再来说到的这个终极神器，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个传承到现在的，就是扇子。而且这扇子啊，真的从原始人开始就在使用了，只不过他们扇的这个扇子呢是一片大大的树叶，后来扇子慢慢开始变成像竹编的，文人墨客呢喜欢在扇面上写诗作画，如果是达官贵人，那么在酷暑的时候呢就还可以享受到人工风扇，也就是人力的帮你来扇扇子。接着来说的就是冷饮篇。哎，古人喝什么？ 来看看。首先古人呢一般会选择冰镇米酒，那么在春秋末期呢，冰镇米酒开始在诸侯们的宴席上出现了。那么在这个战国的中期呢，我国的冷饮制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了。 哎，来看看，哦，就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再来看一下自制冰棍儿。哎，古人好聪明呀，那个时候想到做冰棍儿。唐朝的时候呢，人们用这个叫消食溶于水，可以吸热这样的一个原理来制造冰棍儿。 啊，其实所以说冰棍儿很早很早就有了， 没准还起源于中国啊。 是，还有呢，就是冷饮专卖店，这个是真的没有想到哈。宋代出现了冷饮专卖店，这些形式多样的冷饮呢，还走进了艺术领域。比如宋朝刘松年的《明月赌市》，还把这个出售冷饮场面的画，这个画入他的画中了。 哇， 嗯， 让我们后人直接可以形象的看到古人当时是怎么来这个卖冷饮的。 是， 接着来说冰淇淋。元代的时候呢，蒙古人就把果汁、乳品和冰雪混合在一起来吃，那么这种冷饮呢算是冰淇淋的雏形。马可波罗到中国来的时候呢就品尝了，然后呢把制作技术也带回了意大利，后来又经过英国人的改造，制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冰淇淋。那么这么一说，就是起源于中国呀，这个啊，就是从蒙古人的时候开始。 对，我觉得这个历史还是相当的悠久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方法还是来源于古人的哈。 没错。 好，继续来看资讯啊。在宁波的李爱军呢，如何尽孝呢？在宁波的李爱军看来，孝就是给年迈的母亲做饭。那父亲离世的时候呢，他不在身边，也因此决定把母亲从河南接来一起住，悉心照顾。700多天呢，他都坚持做饭。满头银丝的88岁的母亲，竟然是长出了黑发啊！其实爱很简单，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就特别的幸福。 这真是孝心动天呐、所以也创造了一个爱的奇迹。 是， 哎，这也算是长期坚持去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 有一份孝顺的心意嘛。 嗯， 再来看，这是中小学语文教材大换血，古诗文大幅增加。那么从9月份开学，新入学的中小学生就将使用新版的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古诗文篇目呢将大幅度的增加，像小学1年级课本首次加入古诗，小学6个年级12册共有古诗文达到132篇，这个在整体的课文总数当中也是占到了30%，和原来人教版的教材来相比呢，增幅达到了80%，这确实是幅度不小啊！希望孩子们真的能够爱上中国的古诗词。 继续来看。那么上周日呢，有一位广东的客人到重庆向女友求婚了，顺道在解放碑一家店里吃酸辣粉，结果呢把装有3克拉的钻戒的手包弄丢了。没想到呢，一个小姑娘和店员捡到了手包，归还给了他。于是呢，小伙子包下了这家店的5000碗的酸辣粉请客，感谢带给他爱和温暖的重庆。 一开始我是想，小伙子是不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姑娘求婚？ 是。 后来发现剧情不是这样的，但总之呢，是一个看起来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 哎，很好的结局。 来看这事儿就可怕了、 嗯、 男子连续打麻将4个小时，股动脉血栓差点遭遇截肢。最近呢，这个江苏的一位30岁的张先生，他呢是在麻将桌上连续奋战了4个多小时，连屁股都没有抬一下。打完之后站起来，发现腿已经不听使唤了。那么送到医院之后，发现他左腿的大动脉形成了一个长达40多厘米的血栓，甚至可能肢体坏死，危及到生命。经过手术呢，目前张先生已经是转危为安。但是看到他的这个事情之后，想一想，还敢久坐吗？ 真的是 很可怕的事情。 对，我们好像多次都提到了，就坐一会儿，就哪怕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在加班也应该时常的站起来走一走哈， 适当活动一下。 嗯、对，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坚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感受发来。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好的时光匆匆遗忘，第一次遇见了大海，都天真的以为这是海枯石烂的言语。你为我唱过最骄傲的歌，我也为你唱过最有 这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挺温暖的一首歌啊。 哎，没错，他们的歌曲好像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各种感动， 哎， 就小清新吧。 是， 嗯嗯。我们今天来说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自己长时间坚持去做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体验。也欢迎各位呢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好，说一说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体验？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坚持生活中的某一件事情。 没错， 来看看这位叫小公主欧欧的朋友，说每晚去街上慢跑半个小时，我已经坚持3个多月了， 嗯， 效果也是真的很明显啊。 哎， 沿街的这个烧烤摊都被我吃遍了。就看前半部分我还觉得 超级励志啊， 对，效果也很明显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什么人鱼线呀、马甲线呀，这各种线都长出来了， 嗯， 结果我估计是又紧紧的团结在了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撩开衣服看一看自己的肚皮， 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是啊，嗯，你这纯粹就是每天坚持去为这个夜市事业做贡献了。 对，做贡献。 来看这位朋友说，他叫陈周一，他说这么久了，每天唯一坚持去做的事情就是给手机充电，恐怕还一天坚持不止一次呢。 啊，非要找这种事情，我也能找出来。 是啊， 嗯，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思路放宽一点，想一想那些真的是自己坚持去做，而且呢会有体会的事情。 嗯， 比如说刚刚那朋友分享的夜跑，虽然后边剧情反转了， 嗯， 但是我相信如果他把吃夜市的这个事情戒掉的话，长期坚持还是会有效果。 其实我真觉得哈，你说，哎， 对，他就换一个场地，换一个环境去跑就可以啊。 我是觉得人啊，就是快乐最重要。如果你真的说我的初衷是夜跑，好，我跑出去了，我发现了一件更快乐的事情，就是我吃一吃小吃，我再回家。哎呀，我就觉得从今天晚上开始看，一直看到明天早上上班之前，嗯，我觉得这样也很值啊。 就是 一天的压力就在这个两个串上解决了。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天天如此的话，好像对他身体健康不是很好啊。所以最好是能够达到精神还有这种身体的健康都能够双重赢。 对对对对对，我所以说 双重赢。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量的问题。 嗯， 哎，别吃多了。 哎，对对对， 跑出去之后吃一串， 适当犒劳自己一下， 然后跑回来，嗯，我觉得那样也没什么影响。 对 吧，千万别喝啤酒 啊。 从今天开始，当你在跑步的时候适当的开始减量，比如之前吃个50串，那么今天呢少点是吧，咱们来一串解解馋得了呗。 50串感觉下人要把它扛回来了。 所以要看他了啊。哎，加油， 有点太开心了。 是啊， 来看这位叫张静静的朋友，他是其实是在说自己的爱豆啊， 哦， 这么长时间以来喜欢的这个偶像， 哦， 说这个薛之谦，他说是最好的诠释。 嗯， 说10年的时间，从开火锅店到做女装，用他的话说就是他做这么多就是想红，就是想更多人听他的歌， 嗯， 只是通过很多的方式哈。他说呢，我只是觉得他很认真，而我是尊重这样一个还在认真的人。 嗯， 他说到今天呢，他的段子他的歌已经火遍大江南北了，他做到了啊。另外他说，另外原谅我啊，是一个粉丝。 嗯 嗯，祝愿他每次出新歌都能大卖。 哎，虽然他是粉丝，嗯，但是他带来的是他偶像的一个正能量。 对，我觉得这种粉丝啊，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粉丝， 嗯，又理智，然后同时呢又能够从偶像的身上汲取到力量。而且我想说，就是现在很多人真的是很想红啊，通过各种平台然后来推荐自己。 嗯， 哎，初衷应该都还是好的。 嗯， 但是呢看到薛之谦的这个励志的故事之后，就会想他想红的目的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推广自己的歌。 对，还是因为喜欢音乐， 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嗯嗯嗯， 所以更多的人想红的话，一定要把心态摆正，而且就是把初衷要想好，是不是一个这个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啊，要想清楚， 要坚持哈。 嗯，来看这位朋友吧，就很多朋友呢还是想从这个段子的角度来说。 嗯， 展昭不是我说，我已经坚持自主呼吸25年了，也没什么，就是这么有毅力。你还想听到我们表扬你吗？休想。 好吧好吧。 嗯， 来看 北方槟榔西施说了，十五岁那年呢，我拒绝的男生说，拒绝我的男生说他喜欢，拥有乌黑亮丽秀发的女孩。 哎， 喜欢我那 乌黑亮丽的长发。 十五岁那年，我拒绝了男生说他喜欢那个乌黑秀发，乌黑亮丽头发的我。第二天我把头发给剪了。哎，高中整整三年我都没有留过长发，原因就是不想让他喜欢。 可是都这么多年了，你可以直白的告诉男生，你就是你不喜欢对方，但是直接以这个剪短发为这个代价，好像有点代价有点大呀。还是说他从此之后喜欢上了短发？ 我觉得就是你看十五六岁的时候啊，这个人比较幼稚 哦， 比较冲动，比较情绪化，肯定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小女孩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有气节的那种感觉。你喜欢我，你喜欢我的头发，我就不留了。 所以我要剪发，明智吗？ 感觉好像从心里还有点挺在乎这个男生的。 是啊，是啊。 嗯， 可能还需要再成长吧。而且呢，给自己多一些机会。 对， 可以尝试不同的发型。 嗯， 来看呢，这位朋友，他说这是小亮子，他说坚持连续五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因为我是一名消防员。 嗯，这其实不是他的坚持，而是他应该有的一种坚持啊。 肃然起敬啊。 对对对。来看这位叫浣熊夫妇的朋友说，坚持最久的就是七年一直爱着一个人，从暗恋他、喜欢他、爱上他，男朋友、老公都是他，陪我经历了家庭的反对，然后呢，异地恋也是他，婚礼的新郎也是他，就是总之就是这七年一直在一起。他说呢，希望十年以后呢还在一起呢。 祝你们幸福啊，这真是很长情的陪伴，希望你们的宝宝以后再把这个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的幸福再分享出来哈。 这就是一个连载的故事了。 就后续啊。来看呢，这位叫阿歪的朋友说，他说呢，曾经是一名复读生，高四那一年呀，每天坚持刷题，比高三应届那年多考了134分，总分达到619分，终于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 这也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哈， 而且是亲身经历啊，不是听别人的。 对。来看看，也是一位粉丝，姓甘的曹先生说，我用一整个青春听了周杰伦的，听了周杰伦的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他是用好多的歌名连成了一段话，特别厉害， 也证明他确实是铁杆粉丝啊。 是， 还有呢，这位叫与你而你不同的朋友说，他说。哎呀，这个又是一个开玩笑的。他说我长这么大唯一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都睡觉。好吧，希望你坚持下去啊，每天的睡眠质量都不错就好。来看这位叫酷号的朋友说了，坚持健身两年了，长高了3厘米，练出了6块腹肌，明显比原来精神多了，最重要的是还在健身房遇到了自己的女神，成为了他的女朋友。是女神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坚持呢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但是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坚持下去。 其实坚持任何的事情，我觉得可能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没错，从开始坚持时候的那种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到慢慢形成一种习惯，到把这个好的习惯保持一辈子，受益终生。哎呀，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是。来看怪你过分美丽这位朋友说了，坚持21天没吃饭，只吃水果，瘦了15斤，成为了2位数。他说人生都变了。 可是还是不推广啊，这并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科学的减肥方式嘛。 这就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可以尝试，等你到姐姐这个岁数，一顿饭不吃就会觉得自己老眼更加的昏花。 等你到了阿姨这个岁数的时候，你就不敢轻易的去推荐这种方法了。我只能说这么多，别猜我的年纪， 真的会晕倒啊。 是。哎呀，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我们上半时段呢，就先聊到这儿。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受到各位的启发之后呢，想一想自己长期坚持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欢迎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首来自吴克群和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这里是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嗯，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体验。 嗯， 哎，会不会坚持之后发现很有成就感，然后发现这件事是一件超幽默的事情？ 有可能。 哎 哎， 欢迎各位呢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一下最拉风的快递员迎亲的车队啊。 嗯， 来看看豪车的迎亲队，肯定大家都见过啊，摩托车、自行车迎亲队可能大家也见过，但是快递三轮车迎亲队可能还真的没有见过。那么在南京雨花经济开发区，50多辆由快递三轮车和面包车组成的快递迎亲队呢都是非常的抢眼。 嗯， 那新郎呢是着红色礼服，带着大红花，骑着三轮车在车轮的最前车队的最前面。那么50多辆快递车呢是挂着大红花，贴着大红的喜字跟在后面。迎亲的车队呢是长达200多米，引得路人是驻足评论，也是有很多路人在录像和拍照， 是应该感觉到很新奇啊。 嗯， 所以说谁说婚礼的形式只有一种呢？ 是、 哎、真的可以脑洞大开一下， 我能给你很多种。 来看这位四川的男子，他遇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幸亏遇到了老特警来救助。最近在四川宜宾啊，这个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在江边这个浅滩处为狗狗洗澡的时候不慎落水，两只大型犬在水中扑腾的时候呢，连带着将男子抓伤，并且还按入水中，卷入到急流当中。那么同行的女子在岸边是着急的呼救啊，但是呢因为众人都惧怕大狗，所以没有人敢下水营救。这个时候危急时刻，咱们这个宜宾市公安局的一位特警，两位特警，一位是这个杨政委，政委杨和军，他呢是刚刚游泳过来，听到了呼救声之后跳入水中，将缠住落水者的两条狗打跑，然后将这个落水者救上岸。事后呢，这个杨和军也是低调的表示说了，救人很正常，但是有必要提醒养狗人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嗯，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要理性一点啊，太危险了这种情况。 嗯 嗯。再来看一下，小伙捞走了丽江景区许愿池的硬币啊，被行政拘留10天。那么张某是翻越了这个景区的围栏，进入了丽江玉水的寨景区。那么看到该景区的许愿池里的硬币之后呢，想打捞起来，无奈呢池水阻挡，只好暂且作罢。那么他又找了一个机会，准备好了一个工具啊，再次翻越了该景区去打捞硬币。行窃的过程中呢，景区的安保人员及时的赶来，将这个张某抓获了。当时呢，他手中还紧紧攥着盗窃所得的7.2块钱的硬币。 嗯， 那目前呢，这位张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了。 哎，不是说这个数额的多少，而是说他本身的这个行动的动机就不对。 对， 所以呢接受一下小小的惩戒吧。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单身成年人人口已经等同于是俄国和英国的人口总和了。这也是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说，中国单身成年人的数量啊，现在已经相当于是整个这个俄国英国全部人口的总和。一些分析师也看到了这个情况，他们认为呢是就是单身人口可能正在对经济造成损害，因为单身人士面临的责任小于已婚同龄人，所以很容易形成一种闲散的人生态度。而且呢，当今的这个单身人士拥有更强的这个购买力和更强的消费意愿，但是却未必一定能够转化成积极的经济贡献，这也很容易转化成缺乏工作动力。这么一想的话，有可能既单身又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我真的觉得不应该，大家就是社会在讨论这个话题了。 有的时候也是要标签化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真的是一个很包容、很多元化的一个社会。 对， 应该要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勇敢的有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看一名澳大利亚的少年，在哥哥的鼓励下尝试给袋鼠喂食。他鼓起勇气，一步步的走向袋鼠。本来以为呢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妙的场面，然而 那么在伸手喂食的时候，袋鼠重重的一拳打在了少年的脸上。 嗯 啊，网友说这个袋鼠都是拳击手。 哎呀，想象那个画面真的是很同情这位少年呀，哥哥应该也挺后悔的。 是啊，你怎么自己不去还要鼓动你的弟弟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也许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胆量呢。来看一下，这是进口减肥药，竟然是农家皂，啊，真是吓得很多人体重都反弹了， 吓坏了。 这对，这也是网友的一段话哈。那么最近呢，这个苏州警方破获了特大制售假药、假减肥药的这样的一个案子，网红进口减肥药，这叫舒立清，被曝是产自农家院。那么这种药品的产地标注是德国，具备全英文说明书，感觉还是就是 特别专业， 假货做得很真。但是有谁能够想到，如此风靡的一款减肥药，竟然是生产于一个脏乱差的环境当中。也是提醒了说，吃药需谨慎，迈开双腿管住嘴才是比较健康的减肥方式。 是，继续来看十种不是靠食物可以得到缓解，比吃药要好多了啊。身体稍微不适，有的朋友就会选择吃药。其实是药三分毒嘛，这大家都知道。 是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尝试一下，比如说，当感觉比较焦虑的时候呢，可以吃香蕉。 嗯， 哎，吃一根香蕉可以缓解焦虑。还有呢，就是葡萄干是有助于降压的，酸奶防胀气。金枪鱼可以赶走抑郁，姜茶水呢可以缓解胃寒，第七呢就是杂粮粥可以调节胃部的不适，还有呢就是蜂蜜可以止咳。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再有呢就是豆浆是可以防止胃溃疡的，还有呢就是橙汁可以缓解疲劳。所以圆姐啊，一会儿我们的早餐就是金枪鱼三明治啊，帮我们赶走抑郁。 光听一听这些食物的名称，我都觉得心情特别开心。对，哎呀，真的是美食可以带给我们好心情。 是， 来看一下，一宿睡不好就变丑，幸好照镜子我还是美的。这个最近呢，这个一项国外的研究表示了，说睡眠不足会让人变老变丑，而且呢立刻体现在脸上。睡眠不足的人眼睛会红肿，有黑眼圈，然后面色苍白，皱纹也会比较多，而且呢嘴角也还会下垂，神色也会显得比较悲伤。所以为了让自己每天好好的保养一下容颜，还是要睡美容觉的，就是按照那个规律的时间来作息。 其实我是真的觉得哈，这个睡不好觉影响特别大。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睡不好觉，我真的是觉得我的神色越来越悲伤。 所以只有照镜子的时候才会开心呢，因为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永远是美的。 就是照镜子我也觉得悲伤， 照美颜 就悲伤的我都觉得自己变美了呢。哎呀， 这个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 是， 所以 得睡好觉。 对，所以呢这个养成一个好的作息真的也是很重要。 再来看一条吧。来看看这个北京最牛的违建啊，楼顶又见绿色，那屋主称是在做绿化。来看看有市民反映呢，曾经引起轰动的人迹山庄的空中别墅的楼顶竟然又看到绿色。屋主这个张碧清呢说，我只是在做绿化，并没有违建。说呢，在自家楼顶上弄个盆栽有什么问题吗？他没有大惊小怪。但是这个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就表示，屋顶呢是属于公共面积的，其实顶层的居民是无权私自处置的。就是你也不可以做绿化。对，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还挺有道理的样子。 对呀、 还是按照规定来呀。 来 看这个是真的恐高啊，情侣上了玻璃栈桥，女朋友牵着男友走完全程，恐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么山东淄博的一家景区里边的玻璃栈桥道上，一对情侣经过，男友吓得迈不开腿，浑身僵硬不肯向前，女友呢只能是牵着他的手走完全程，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很多网友说，还是看到了小情侣这么幸福的感觉，作为单身的一员很羡慕他们。 其实我觉得恐高好像是一种生理反应，就真的恐高的人不要去做这样的挑战，对心脏特别不好的。 这个男朋友他可能就是这方面确实是比较恐高。万幸呢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真爱啊，确实把这个情况稍微有所化解。 没准儿就是在上这个栈桥之前已经求了女朋友半天，我能不能不上去？女朋友说你放心，你一定上去，必须上去。 所以周围围观的朋友有没有看到这个女朋友是温柔的牵着男朋友的手，还是生拉硬拽拽过去的？没有看到实情啊，我们也不敢妄下定论啊。 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嗯，再来看一条挺有意思的事儿，这个俄国的一个主持人直播求婚女友。我来插播一条正面新闻、 哎、 来看俄罗斯的一位主持人在直播中呢为观众插播了一条正面新闻，他突然单膝跪地向电视机前的女友求婚，在全国观众面前大秀了一把恩爱，那么这场面简直是不能更帅气，女友看到之后的反应也是萌萌哒、嗯、那么场景是无比的梦幻，让很多的网友大呼羡慕。 哎，听起来很浪漫哈。 是呀、 嗯嗯、但是不宜效仿啊这电视台又不是自己家开的。 是啊，嗯一起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话题，一直坚持做一件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来听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突然 机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唱情歌，我觉得多年坚持唱情歌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哈， 就坚持自己的音乐曲风嘛。 是， 哎，来看看这位叫我将是未来的网红，他说我同学坚持了3年 QQ 农场收菜，被学校劝退了。我想说，要坚持去做一件事，一定要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义的才行啊。所以，不要再以坚持为借口去做一件从出发就错了的事情。说得太好了。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本身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哈。 感觉节目可以收了，就以他的这番话作为结束就可以。 来看看其他的朋友们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说了，每天也是玩游戏好几年了，就是很开心啊，所以就坚持啊，就这样。 可是，再坚持下去的话，真的会随着发生一些让你觉得不那么愉快的事情，比如说颈椎的问题、眼睛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会随之而来的。不要仗着你年轻啊。来看呢，这位叫肉肉的朋友说了。他说上大学的那几年坚持最久的两件事是早上不吃饭和晚上熬夜。他说毕业之后发现这两件事情对身体真的都很不好。 对对对， 真的仗着年轻。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就多坚持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哈，至少是健康的事儿。 是。 来看这位朋友就很健康，这位叫呼噜 ZZ 的朋友说每天慢跑半小时，晚餐基本吃水果，早起一杯水，8点前早餐，每天喝，喝这个，你看这位朋友描述每天喝泡澡水，应该说每天用澡泡水嘛，本来就有歧义， 听起来有歧义啊。 然后他说呢，一周看一部电影，不吃油炸、膨化、油腻的食物，他说呢，感觉就是每天都能生活得很精彩， 所以他把生活过成了教科书一样的， 哎，很标准化哈。 对对对。佩服他， 是， 而且他应该已经是养成习惯了。 是啊， 现在他说起来的时候，一定是不觉得哪点儿好像是做起来很辛苦。 对，就觉得很正常。 对，来看这位叫鱼子酱喵，他说呢，真的提醒所有就是坚持晚睡的朋友，这件事情可真的不好啊，要注意身体。经常熬夜的人，不单是容易变老变丑，而且呢，也是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谢谢你的提醒啊。 对。鼓励大家有好的生活习惯啊。 对， 来看看，哎，砰砰砰说了，我真的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但是却喜欢了一个人7年，哇！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很矛盾哈。你别看在平时一些事情上面拿不出那种长期的毅力来，但是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我们真的可以投入很久。 哎，而且我从他这个跟我们的分享中，我忽然间相信了一件事儿，就是一句话真的能够讲一个故事 啊。对呀， 我觉得刚刚这句话就是一个挺好的故事。 而且还是一个希望最后会有美满结局的故事。 对对对， 所以送你两个字， 表白。勇敢的讲出来。 对对对。 来看球星卡说因为我懒，所以我把身上衣服穿了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不换衣服。 这个厉害了， 尤其大夏天的。 对对对，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对周围人负责吗？也可能就是一直宅着。 是。 来看这位叫大西瓜的朋友说，他说刚刚听到有朋友说是这个某些歌星然后这个的粉丝。他说真的长时间追星也是不容易啊。说这一句话，我感觉他自己背后也有一些心酸的故事。 对，那天我是跟婷婷聊了这个就粉丝的心声。他说 其实追星好不容易的，你说你选择一个，好不容易下定决心选择一个偶像，你喜欢他啊，当他的粉丝，哎呀，他出了什么事情，你又觉得跟自己有关系，如果他做的丢脸的事，又觉得自己很丢脸。 所以 人真操心啊、嗯、 这真的是一个内心戏特别丰富的一个小粉丝哈。 是， 嗯，所以选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粉丝，选一个教科书式的偶像也很重要啊。 是， 嗯，跟对人也很对，很重要。 就怕他出一点点的问题，哎，我怎么跟身边的人解释？ 成了偶像的代言人了。 对，来看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说这个异地恋坚持了1766天，还有2个月5年。 嗯，哦，就是他还是有盼头，虽然这个时间也是需要5年的时间，但是至少过去一天你们距离就更近一点点。 对，看来是有这个分开不可的原因啊。 哎，有， 但是马上也可以相见了。 对，有希望的。 哎， 嗯，来看呢，这位朋友说的是坚持爱一个人爱了5年，后来还是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结果是我还是爱他，而且后来原谅他了。 哦，这就是一个比较曲折的故事。 对对对， 因为我们老人家可能想象不到有多复杂的情 节，一部爱情小说呀。嗯， 对对对 对，希望他能够对得起你这份爱啊。 是，再来看一位朋友吧。 好， 看我们开心的做一个结尾啊。嗯，这个叫自度的朋友说，我每天坚持贴双眼皮贴，现在我变成了双眼皮啦。 好励志啊， 真的很励志。嗯， 不光有梦想，而且在坚持，最后成真了。 不要放弃自己，包括颜值。 嗯，哎，没错没错。 嗯， 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心每一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8.6。 拜拜。 小朋友，你喜欢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觉得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我说我要。他的飞机，他觉得大一他就叫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北京时间9点整。